平等，没有差别就是平等，没有高下。啊，往生论注里就说，平等是诸法体相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这一切法怎么平等？无论是大法小法，无论是净法染法，善法恶法，都是由于1600兆分之1秒时间完成的，没有例外的。如果你要真正能想到1600兆分之1秒，就平等了。那善法是这些念，恶法也是这些念，这些念这些念不存在。体内没有生灭，那你说他生他灭了，你说他灭底下又生了，生灭的频率在1600兆分之1秒，你怎样去捕捉它？啊，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呢，你会一念不生，一念不生就平等了，真平等了。看到一切法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法都是存在的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我们所看到一切法都是许许多多的念头纠缠在一起，让我们感觉到，哎，有这个幻象存在。啊，非常简单，我们做个实验。我们用电影的底片，啊，来做实验。啊，电影它的理论是动画，啊，一张一张的动画。用1/24秒的放映机在荧光幕上投射这个画面，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，我们在荧幕上看到好像是真的，殊不知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如果这个放映机里面放射的底片，我们只让它一张。啊，1秒钟24张，把23张把它涂黑，只留一张，啊，让它在机器里头，啊，照在荧光幕上是24分之1秒，我们看到什么？ 啊，会看到荧光幕上闪一下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荧光幕上亮一下，里面什么东西没看见。这就说明了不可得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一切法不可得，包括我们身体，包括我们起心动念，那个妄心不可得，身体不可得，通通是1600兆分之1秒产生的幻象。你要明白这个，你就晓得事实真相啊，不可得了。你说你得到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还有现象，现在人呢也常常遇到的，快速的火车。啊，现在台湾有，中国大陆也有，1个小时速度是300公里。啊，1个小时速度。啊，有很多站不停的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站呢，有没有人呢？看到知道有人。啊，看到人影子一个一个走了，知道有人，人的面孔呢没看见。啊，这个速度赶不上电影的这个速度，都看不到人，看不到了。啊，这个火车列车窗户很大，那看到人一个就没有了，不见了，知道是人啊，男人女人知道，面孔看不到啊。都是为我们说明现象是假的，不是人的。啊，整个宇宙都是在1600兆分之1秒产生的，生灭是灭了，生灭不可得，生灭不可得，不就是不生不灭吗？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你就会不起心不动念。起心动念错了，不起心不动念是真的。不起心不动念呢，这个生灭法了，你完全看到了，不必接任何科学仪器，就在你面前你就看到。这真真不可思议。这事实真相啊，是平等，是诸法体相，因真如周边一切法，万法也如，故曰平等。八地菩萨看到的啊，八地以上见到诸法实相啊，确实就在我们眼前，就在我们身边，所有现象不离这个原则 啊，这是把这些现象说清楚说明白了啊，真的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永恒不变是真如啊，那是什么？真实智慧。本经讲三个真实，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本性啊，是我的本性，也是一切众生的本性，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性，一切万物的本性，一个心啊。佛法里就讲人体大乘佛法，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所以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你就全看出来了啊。那么你自信里头第一个德就是爱，佛法讲的慈悲，自自然然流露出来啊。对谁呢？对一切众生，对一切万物，平等的爱，清净的爱，真诚的爱啊，自自然然全心全力成就一切众生破灭开悟离苦得乐，自然的啊，除非他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他没办法啊，那个心量太小，局限于一个小圈圈啊，心量要一脱开，见到真相了啊！啊，不然你见不到真相啊！啊，这里就把因、因缘果报都说透了。因为真如多变，于一切法，真如就是净土讲的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真如啊，没有一法不在常寂光里头啊，常寂光是一切诸法之本体啊，一切诸法都是从常寂光里头变现出来的所以万法也如一，就是自性啊，相如其性，性如其相，性相是一不是二啊，相虽然是假的，明显现象这个题是真的啊，像我们看电视，我常常用屏幕把它比喻作性体啊，屏幕是常寂光，屏幕就是真如自性，里面现的现象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。我们看电视上形象，像跟屏幕分不开啊，像就是屏幕，屏幕就是像，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这个小玩意儿、小东西，能够把宇宙万法的实相 现出来。啊，跟宇宙万法现象非常相似。那么看电视，会不会看物啊？会呀、啊，会看的话会成佛，那就修行了。啊，一天天看他，知道他全家的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就成佛了吗？啊，看到不分别不执着，就是菩萨。啊，你知道它是假象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你不被它欺骗，你不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，那就对了。啊，万法一如啊，这真平等啊！啊，平等心现前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清净就是阿罗汉，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，后面那个觉就成佛了，就真的发生了，就事实真相全部明白了，不再迷惑了。啊，然后对人对事对物一片真心啊，自然的显露出来啊。这个时候转八十成四句，自然转了。八十是迷的时候有啊，一句悟它就没有了啊，就变成什么呢？这经上三个真实的都是真实智慧，真实慧啊，真实利益，真实利益是你自己的享受啊，真实之气明白了，真实智慧现前了，真实的受用利益也得到了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的给我们解释。无名本不，这个话要知道。啊，我再给你补充一句，佛法本无。自心里的本无啊！啊，佛法是因缘生的，因为众生迷，所以佛帮助众生觉悟，这叫佛法。迷是世间法，就是佛法。所以佛法本能之处，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法是佛法，非法不是佛法，通通要放下啊，回复到你的清净平等觉，这是你的真心啊。清净心中一法不离，有一法就不缘无了啊，有一个佛不就不缘无。慧能说得好啊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清净心没有东西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啊，无明本无啊！无明怎么产生？是你迷了才有啊！灭绝无没有啊！ 啊，从无明起的枝枝叶叶是什么？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是无明的枝叶。啊，根本没有，哪来的枝叶？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一场梦。你的心偏在善的一面，美梦，梦到什么呢？天堂。偏到不善的一面，就是恶梦。恶梦是什么呢？恶梦是魔鬼畜生地狱。啊，是一场梦而已啊。所以告诉你啊，你真明白了，放下就是了。啊，何必天天想梦？想梦永远在梦中不能出来，醒不过来。啊，不想了，不想慢慢就梦就没有了，醒过来了。那佛给我们说，诸佛菩萨、化身菩萨，他们是已经醒过来的人。啊，六道十八界的众生还没醒过来，还在做梦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所以一定要知道，大妄本空，大是通达。明了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妄啊！本空什么呀？当即即空，不是将来，就是现在。那确确实实不可得。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。这个生灭啊，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，你能掌握住吗？不可能吧。这就是大妄本空，真心自性。只要知道一切性现象，设法界一真庄严了不可得，自信就现前了。为什么？那个妄啊，妄就是烦恼，它不起作用，它就能量失掉了，啊，自信的功德就现前了，所以它能见性。就是坚持上那个这，这就是明心见性啊！要怎样求？要清净，要平等。清净，决定没有虚妄的执着；平等，决定没有虚妄的分别。啊，他就觉悟了。我们今天不能觉悟，就是一个有分别、有执着。啊，这两种毛病习气非常浓厚，受不了啊！啊，自己一定有高度警觉，受不了就继续搞轮回。啊，佛也帮不上忙啊！阿弥陀佛在慈悲，帮不上忙啊！念佛为什么有人念佛见佛，有很好的境界？有人念佛念了几十年了，什么境界也没有，越念越烦恼，越念越没有信心，什么原因？没放下了。啊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不肯放下，你能放下一分，你就得一分智慧，得一分利益；放下两分，得两分利益， 两分自在。不能不知道。念老师，虽心无知啊，知无知要已啊，知无两个字太重要了。知无就知道一切法都不存在，都是做梦啊。希望大家把现实环境看作梦境，你心就解脱了。你得到东西不欢喜，而空的。你失掉东西不懊恼，假的，根本就没东西存在。啊，一做如梦中观，啊，常常想着到现实环境，我在做梦。啊，知道在梦中，不但梦中所有一切不存在，幻想。我身体也不存在，也是假象，通通不可得。这怎么样？心就见了，就定了，那浮躁的毛病就没有了，智慧就开了。那常常说如梦幻泡影观呐，《金刚经》上教给我们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运作如是观呐，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包括十法界、一真庄严，通通是有为法。那我们能够这样看法，这样想法就对了。啊，与菩提涅槃就越来越接近。所以这样，啊，那么下面再转过来，你想到无了，一切都是假的了。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生活在这个世界啊？要用菩萨，不能用小乘。小乘知道无，不知道有。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菩萨，知道无也知道有，无是事实真相，有是事实的假象，真相不能知住，假象也不能知住，就对了。啊，可别当真啊，当真就错了啊。那么至于知有者，宗门常曰，宗是禅宗的啊，禅宗常说必须知有是德，这才行。你知道无了还要知有啊，这才行。如果知无不知有，这就变成死路一条。啊，能不能证涅槃呢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涅槃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哪来的涅槃？ 老子说得好，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啊。这老子境界高啊，真正是菩萨境界，他不是小乘。啊，阿惟耶只是法身菩萨，身是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法性土。啊，法性，只要是这个佛法里头，只要讲到法性，我们一定要想到圆融、无碍，发现圆融无碍。啊，发现没有大小，确确实实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个世界在法性之内，不在法性之外。我们跟极乐世界只是迷雾的差别，悟了就是极乐世界，迷了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六道，这个意思很深，这确实属于高等哲学啊，这个现象也是高等科学啊，科学跟哲学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？现在还不能啊，将来呢？将来也不能达不到。这佛说了，这个境界为真方知啊，科学所用的这些仪器，侦测宇宙奥秘，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。啊，他用的，我们是用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。在八识里头功能最大，与它相应的心所五十一个，全了，一个都不漏啊，其他的啊，像摩那识、阿赖耶识、前五识，相应的心所多少不一样啊，唯有第六意识，五十一个心所通通具足，它能量最大。佛说，它对外圆外面，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；对内呢，可以圆到阿赖耶，它有范围的，它不是无碍的。啊，宇宙之外，它圆不到。阿赖耶之外，他也圆不了啊！所以我们知道，科学在往前发展，会发现物质是这个秘密集团了。念头，科学家还不知道它的秘籍啊！现在只发现生灭的速度很快。啊，念头一起来，立刻就灭掉了。啊，什么原因起来就不知道，就没有原因。啊，那么佛法里有原因，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。啊，佛经上用这个转的意思用得很好，转是无常的。转是多变化的啊，真是这样子。 每个念头都不相同。那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里头的一念啊，我们凡夫不知道这个现象的发生就在面前，就在当下，毫无感触啊！啊，谁能见到呢？八地以上啊，佛经确实是科学，科学是讲证据。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了，证明了啊，所以佛说这个不是他一个人见到的啊，八地以上就很多了，八地菩萨、九地菩萨、十地菩萨、等觉菩萨，统统能见到啊。那么佛说这些，这些菩萨都可以做证明，他们都见到啊，佛不是妄语，不是自己想象的，事实真相如是。那么佛说转向从哪里？从业相来的啊，一念不觉是业相，二有无明是阿赖耶啊，阿赖耶三细相从哪来？从不觉来。啊，一念不觉从哪里来的？一念不觉确确实实没有原因啊，而且佛用的这个语言用得非常巧妙，佛教他这个东西一念不觉叫无实无明，他是无明。无实什么意思？很久很久以前说不出世界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无实就没有开始啊，明明有这桩事情，怎么是没有开始？我们说他有这桩事，这早就过去了，早就不可得了。你像我们动一个念头，我们说一句话，那是多少念头？弥勒菩萨说的，我们换算现在时间单位秒一秒钟1600兆个念头，你说它有实吗？有实就是承认它，它是真的，有实就有宗，它没有实啊。你说的是他没有了，找不到了啊！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，第三个念头又起来了，每一个念头都是无实无宗，都等于零，皆不可得啊！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画面，这个画面是眼睛张开看这个外面境界，这是个画面啊，让我们看到是有人、有房子、有山河大地、有天空，那是多少个妄念聚集在一起产生的幻想。这个我们可以从实验当中得到证明了。 啊，我们坐在高速度的火车里面，啊，汽车的速度还没达到，啊，日本的子弹火车。啊，台湾的这些高速的火车，一个小时300公里，啊，这是它标准的速度。啊，快的时候，最快的时候，那个车我坐过，啊，最快到350公里，啊，很少，啊，一般正常是300公里。300公里的速度，这个车小站不停，啊，大站它停，到大站它减速了，啊，在小站它没有减速，小站通过都是300里，标准速度。那么车站月台两边有人。我们坐在火车上有没有看到？看到影子一下过去，一下过去，一下过去。人的男人、女人看不出来，相貌看不出来。啊，这是这个速度，是一秒钟的几分之几。就看不出来了。啊，那我们老式的电影是用幻灯片做成的，现在叫动画。啊，在放映机里面放出来，放映机的速度是一秒钟24张，24个画面，一秒钟看清楚了，60分钟看清楚了。一秒钟，啊，半秒钟也行，啊，半秒钟能看清楚，没有一秒钟那么清楚。半秒钟，1/2秒，啊，现在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眼前看的这个生灭的速度，是一�秒钟1600兆。1600兆次里头的一次，你能看到吗？就在你面前呢，一天到晚从来没中断过，你怎么完全不知道啊？啊，我们相信佛经上讲的算是真的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为什么完全不知道？因为他在1600兆分之1秒的状况之下，我们的心是动的，我们这个念头起灭，没有办法捕捉到这个信息。所以就在面前完全看不见。啊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，我们用电影来做实验，啊，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放过24张，我们只留一个画面，那就是24分之1秒，其他的23张通常把它抹黑，没有东西，只有这一张在放映机里面放，我们的荧幕瞪着眼睛来看，啊，细心来看，瞪着眼睛会看到什么？光闪了一下就没有了， 光里头有什么东西没看见，只看到一道光，印象里有个光，立刻就没有了，24分之1秒，在你面前瞪大眼睛也没看见啊！要看到这光里头有些什么东西，至少要把它缩短到2分之1秒啊，4分之1秒呢，大概就是像我们现在坐在高速铁路车厢上的时候，看到月台上那些灯那些现象。啊，所以在这种高频率之下呢，生灭几乎相等。说生就是灭，说灭就是生。生灭同时，生灭不二。啊，所以佛说无生啊。根本不存在啊。每个念头都不存在啊。念头累积了还有是假的。不是真的。啊，怎么能把它当真呢？所以佛总说一句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所有一切现象通通等于理归零。啊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全都等于零啊。根本不存在啊。啊，那么这桩事情科学家证得了。啊，现在他知道物质是假的，根本没有。我们相信再过若干年，他会发现念头也是假的。啊，念头是从啊物质从念头产生的。啊，物质是假的，念头是能生，它是真的。再证明念头也是假的。啊，佛说念头是阿赖耶业相变现出来的。业相就是一念不觉。一念不觉叫无始无明。无始就是没开始。也是假的。全是假的 啊，什么是真的？这些假的东西统统放下了，你对他不起心不动念，真的是见到了啊。那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没停止，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啊，这些物质现象包括身体，每一个细胞，通通都是意念变化的。接触外面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包括虚空法界，也是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都在。1600兆分之1秒，相思相识，这才叫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什么叫相思相识？因为前年跟后年。不是完全相同，没有一个念头完全相同，假的。啊，那么从物质现象来讲，今天量子力学证明了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 啊，我的看法绝对不会超过五十年。我认为二三十年，物质现象、自然现象的真相会被科学家证实，全世界的。啊，科学家能不能坚信？不能坚信。为什么不能坚信？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他没放下。这个东西放下了，他就坚信了。啊，所以科学家要到这种程度了，他要真的愿意把这个放下了，他就是菩萨，就成佛。他已经到了这个边缘，就差这一关过不去。啊，真在这个时候，万法皆空，万缘放下，就成佛了。凡夫成佛，怎么成？放下就是了。佛在《大小乘经》上都说了，人没听懂啊，不肯放下了。佛说的多清楚，放下执着就成阿罗汉，放下分别就是菩萨，放下起心动念就是佛。啊，修怎么修啊？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，哪个法门都能修。修什么？修放下。啊，放下就明白了，明白了再放下。所以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看破又帮助你放下。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就这两样东西相辅相成，好像爬楼梯一样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。啊，一旦明心见性，整个宇宙你全明白了。为什么？你见到它的源头了。啊，宇宙这些万物从哪里来的？你完全明白。啊，何况自性里头本有智慧，本有正能，本有相好，不是从外来的，外头没有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人有这样殊胜庄严的身相，自信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所有一些现象全都是假的，变化所作。到那个时候，变化随心随意。啊，念头才起，就如意的变化就现前，不从外来。大乘经教里常说归无所得。啊，归是回到老家了，回归自性。回归自性有没有东西得？没有。全是自信本有的。啊，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自信本有的，不由怎么能现？一真法界自信本有的。啊，极乐世界自信本有的，不是本有就不能现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 不能不知道。见平等心就生智慧啊，清净平等是智，智慧是观啊，自然生智慧，智慧是本有的，不是外出来的，只要心清净它就放光啊，心不清净它生烦恼，身清净心清净它生智慧啊。人王经上讲得更好，一切法性真实空，这个真实空它没有任何现象啊，物质精神自然现象全没有，这是法性啊，所以叫真实空。真实空不是妄空，不是无，它能现象，遇到缘的时候它能现一切现象，能生万法啊，不来不去，无生无灭，不来不去就在当下法性里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啊，时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明的时候有，觉的时候没有了啊，觉悟的时候就在当下。是无生无灭，无生无灭，生灭速度太快了，生灭等于不生灭啊！诸位想想，1600兆分之一秒，你说它是生灭还是不生灭？啊，所有一切现象的发生、消失，都是在1600兆分之一秒里头完成的，所以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它：不来不去，无生无灭。啊，你反过来说，一来一去，一生一灭，都讲得通。啊，真相就如是。所以我们对于一切这个真相，真相是幻象，就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这就是佛菩萨，把它放在心上是凡夫，要一定要知道万法皆空，一切法俱不可得，念佛法也如是啊！不要以为真有个佛法，那就错了，着了相了啊！我要学习佛法，我要得到佛法，错了，你永远得不到。为什么？念头错了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什么都放下的，一切佛法圆满了。啊，你证得了真空，你证得了法性。啊，又《圆觉经》上说，一切众生于无生中妄见生灭，是故说明轮转生死，六道轮回 是虚妄的境界。永嘉大师正道高上把他比喻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就有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的，醒过来之后什么也没有啊，用它来描绘我们现前的境界。我们现在迷了，哎，发现什么呢？好像有六道轮回了。觉了之后醒过来，什么人醒过来？阿罗汉醒过来了。啊，阿罗汉有没有轮回？没有。弟子佛醒过来了，弟子佛也没有。轮回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确实还有不少的人呢，无量无数的人在六道轮回里头啊，他们还不觉悟，不知道啊，还在做噩梦啊，一个梦一个梦连着做，醒不过来啊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重要的是自己怎样脱离轮回，帮助自己醒悟过来，这个重要。醒悟过来之后，你才像佛一样要帮助别人救护。啊，帮助哪些人？有缘的人。什么叫有缘？听话的人，相信的人，啊，真正修行真干的人，那叫有缘的人。啊，这种人呢很容易救。如果说迷惑的人、执着的人、不相信的人，那你就暂时不要管他，管他没用啊，他不会醒过来。等到什么时候他快求悟了，你再去帮他。这就是经上所谓的佛不度无缘众生啊，他不相信，他不接受，这是无缘。你在他面前实现没用处啊，所以学佛自度要摆在第一啊，自己真干是第一，我自己真修，别人修不修与我不相干，是他的事情啊，我自己要真干。净宗的出离六道就是往生净土啊，往生净土不但脱离六道了，脱离十法界啊。圆觉真善这一句话是真话，一切众生确确实实都在无生当中，无尽生也啊，见到什么？见到这个身体生了，见到这个身体死了，死了又去投胎，找个身体，找个身体过若干年他又死了啊，总是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没完没了，这叫轮回啊。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啊，不能不觉悟啊啊，所以这个见叫妄见。为什么呢？不生灭里的你看到生灭了，这叫妄见。你要看到 不生不灭，这个见解就是正见。啊，见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见一切法非空非有，啊，心上如如不动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我们把佛号放在心上，为什么？我们求生净土，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要能够见到不生不灭不容易，这是真的。我们这一生达不到，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一生决定可以办得到。换一句话说，净宗的方便，净宗的出身，让我们换一个地方去修行，这个地方障碍很多。啊，外面的境界它是制造烦恼的，是制造障碍的，它不是化解烦恼，不是消除障碍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到极乐世界障碍没有了，烦恼没有了。啊，那个地方是我们人类啊昼夜向往的一个欢乐的环境，清净无为的环境啊，这个环境是阿弥陀佛提供给我们的，我们只要信愿持名就能往生。啊，纵然我们造作很多极重的罪业，也能往生。啊，什么原因？我们认为自己造罪业这一生呢，过去生中忘记了，不知道啊。过去生还有过去生呢，过去无始，难道没有遇到佛法吗？啊，肯定遇到。怎么知道肯定遇到呢？你今天能听这部经，你今天能念一个小时的佛，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，你做不到啊。啊，你让街头上人，你找一个人来，你叫他坐这听一个钟点，他做什么？他听两句就跑了，他坐不住啊，他不能相信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要肯定自己有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三个条件之处，弥陀就认识。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这三别果，我们这三个条件之处。啊，所以具足还不够，还差一点，差一点没关系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把它补出来，我们往生就顺利了。啊，所以我常常勉励同学们，我们念佛要分秒必争，不要让一秒钟空过。啊，我心里的佛号虽然没有念出来，心里头没忘记，念兹在兹。啊，一定要让自己的佛号不断。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。 这才行啊。啊，那三藏十二悟让给别人悟啊，我们不搞了，我们明白了。三藏十二悟帮助人破迷开悟的，我明白了，我觉悟了。我虽然没有彻底觉悟，我觉悟，我信愿持名能往生就行了，就练习就够了。啊，正宗学人千经万论，就是叫你相信这一句，明白这一句，啊，认真去落实这一句，你就行了，你就圆满了，你必定得胜。啊，顺其在这个世间，随缘不攀缘，啊，随缘什么都好啊。没有一样不好啊！任何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功德。这一部书，这个注解里头说尽了，说得太好。幕后说有清凉人入闻无声者，便知一切诸法皆系空寂无生无灭，这是清凉大师的教诲啊！听到大乘经教里头讲无声，讲寂静，讲法性，听到这些话就明白，变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万法。都是空寂，都是无生无灭啊！像弥勒菩萨跟我们所说的一个境界啊，世尊问弥勒。是带我们问的，我们问不出来呀、啊。啊，世尊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这是指一般凡夫心里起个念头啊，即念即相是也，这是经的原文。这一句里头问了三桩事情啊，心有了念头，心有所念，有念头，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这几念是什么，这不能叫无始无明啊，这就是一念不觉嘛，一念不觉就根本无明嘛。啊，所以即念即个无明。啊，即相，相是物质现象。啊，有几个物质现象。即时，这是什么？受想行识啊，心有所念，这一念里头有几念，有几相，有几识， 啊，即时问的是念头，有多少个念头？即相问的是有多少物质现象？啊，即念就是问的多少波动的现象？啊，弥勒菩萨回答：一弹指有32亿8000年。这念头说出来了，32亿8000年，单位是百千，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科学用秒做单位，啊，1秒钟能弹多少次？啊，1秒钟我觉得至少可以弹5次。320兆乘5，1600兆，1秒钟，1秒钟这个波动的频率是1600兆次。啊，那现在我问，我讲的这个意思，你如何觉察？啊，是1秒钟里头1600兆次里面的一次。完全没有觉察到。啊，我们看古时候的电影，古老的电影，电影片子底片在放映机里面就是放，速度是1秒钟24兆，啊，就是24个森林频率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前这个环境，它的频率1秒钟是1600兆次。啊，1秒钟24次就把我们骗到了。啊，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呀。现在把这个速度来加到1600兆次。我们有什么感触？完全没有感触。眼就在面前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就在当下，没看见。没听到，没想到，6根都不起作用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这比呀，啊，佛与大菩萨他们怎么知道？他们心定，他们心定到极处。所以这样微细的波动啊，他都很清楚，他看到了，他听到了，他接触到了。啊，心清净到极处，这个现象才面前，他完全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那事实真相。佛告诉我们，宇宙的缘起，宇宙的真相，这个万物的真相，啊，我们如果有佛的那样的定功，那么深的定功，我们就看见了。人人都有这个本事，不是只有他有啊。啊，他只是 把心里面这些妄想分别之处啊，统统放下而已。我们没放下啊，没有放下，它就造成我们的幻觉，造成我们的妄念、烦恼，是造成这些东西啊，带给我们是负面的啊。佛菩萨心是清净的，所以佛菩萨六根对这个境界产生是正面的，正面的是智慧。是德相，啊，所以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是空性的，一切法无生无灭。那我们听着，我心里定下来了，不再住这一切法的相了，这假的。无生无灭，这是真相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诸法实相啊！啊，我们看的是妄想，我们看错了眼，走了眼。啊，他们看的是正确的，确确实实是没有生，没有灭，那还打什么妄想呢？所有妄想杂念全部放下了啊！我们虽然听了这个经文，可是妄想杂念还是没断，那就是没懂。佛是说清楚了，我们没听懂，我们不能欺入这个境界啊！说实在话，我们没有看到科学报告，对弥勒个菩萨说这些话，我们还有几分疑惑。真的吗？啊，看了现代的量子力学家的报告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，我们才相信，不再怀疑了。啊，但是不再怀疑，没有切入境界。为什么没真放下啊？真放下就是境界了啊！今天我们要干的一桩事情就是真放下啊，不是个假的。真放下不是四上放下，四上是假的，你放得了什么？心上放下啊，四境观有假的吗？心没有了，就像我们看电视，不把电视的放在心上，为什么？它假的，它不是真，它是表演。那我们知道是真的，假的。那佛告诉我们，现前这个宇整个宇宙一千万法也是假的，跟电影没有两样。啊，我们因为不知道它是假的，电影是知道它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你不放在心上，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，把它摆在心上，我们的毛病就在这里啊。那你说明白了，真相信吧，真相信很重要啊。真相信呢，这个宇宙间一切万事万物就跟电视一样，哎，别放在心上，恭喜你，你就成佛了，成菩萨了，成阿罗汉了。啊，这叫事实真相啊！当你正在的时候，你对佛就五体投地了，佛说的话一点都不错啊！你自己可以做证明啊，你自己就解脱了。这一放下怎么样？六道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 那都身体还在，身体在行，叫无余一，有余一涅槃。啊，涅槃就是真真正的，真真正的身体还在。啊，知道身体是假的，也不会把身体放在心上，利用这个身体啊去做众生，帮助别人，利用这个身体再往上提升，这自主啊，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，只达到阿罗汉而已。啊，但是不叫阿罗汉，叫菩萨。阿罗汉是修小乘到这个境界的，我们是念佛到这个境界的。念佛是大乘，不是小乘。啊，那么念佛功夫在这个层次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是生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凡圣同居土。那无生杀人是悟道之日期，悟道就是进行，进行到至极，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。如不二法门，一切众生皆是阿弥陀佛。一切众生皆是佛，佛是自性，一切众生是自性变现。能变的是自性，所变的哪有不是自性的道理？真正会听的话，这一句话可以言下大彻。般若有三种，这三种是有层次的。正舍智慧，究竟圆满的智慧是实相，相就是现象，宇宙一切现象啊，用这一个字全包括了。今天的科学家把宇宙现象啊分为三大类。第一个，物质现象。第二个，信息现象。啊，第三个，能量的现象。能量跟信息也翻作自然现象。啊，这就把全宇宙啊统统包括进来。啊，科学家这个说法跟佛法里面阿赖耶的分说法完全相同，只是名字不一样，是一种事情。啊，阿赖耶的境界相，科学说它做物质现象。啊，阿赖耶的转向，科学家说它是信息。阿赖耶的业相，科学家说它是能量。 名词不一样，实际上完全相同。啊，那么阿赖耶是妄心，妄心现幻象。你把这个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这就叫实相。啊，一切现象的真相，实相就是真相。这是事的真相，事离不开理。科学是讲事，哲学是讲理，理事是理，不是二。事是理之事，理是事之理，理事不二啊。佛在大乘经呢常说，理的实相理里头有体、有相、有作用，啊，理之体是真如自性，啊，通常用实相来代表，这是真正的实相。这个实相里面，它真有这个东西，它真的存在，它无时不在，它无处不在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不是精神，它不是信息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什么都不是。啊，但是一切法是从它所生，从它所现。很难懂啊！现在科学进步，我们这么多年来都用屏幕在交流啊，或是电视，或是电脑，我们用这个方法，那么电视电脑都有屏幕，我把屏幕代表真如自性啊，屏幕是真如，是自性，它没有现象，它什么都不是，但是它能现一切现象，所有一切现象不能离开屏幕，离开屏幕它就不见了，你就看不到啊，所以屏幕是现象的本体，现象动它是生灭，屏幕不动它不生不灭啊，不生不灭跟生灭完全不妨碍啊，生灭不妨碍不生灭，不生灭不妨碍生灭，你在屏幕上看到了啊，理上就是讲屏幕，事上就是屏幕所现的这个色相。啊，因生色相。啊，细心从这里去揣摩。啊，看真正看到屏幕不生不灭，现象刹那生命啊，这个大宇宙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，大宇宙的屏幕我们看不见，我们所看见的是色相，就如同我们现在看电视的画面一样，画面看得很清楚，把一屏幕忘掉了，其实 画面就是屏幕，屏幕就是画面，它永远离不开的。啊，离开屏幕没有画面，离开画面你找不到屏幕。啊，所以会看电视的人会开悟，他其如实相不如。然后读《金刚经》，佛在经上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为什么这些形象不存在呀？啊，是刹那生灭。刹那，我们听了是个模糊的印象。什么叫刹那？弥勒菩萨在经上给我们讲了一个具体的样子，啊，他怎么说呢？这个话的开头是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我们心里头起个念头，佛问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，说明这个念头不是一念，一念你见不到，你感觉不到，很多很多念头聚集在一起，你看到一个假象，你把这个假象当真，那就是迷了。啊，迷在假象里头。啊，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不迷，他觉悟，他知道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说凡所有相就是虚妄，弥勒菩萨告诉我，这一念，一念有多少细念？一弹指，一弹指的时间很短，就32亿百千念，一百个千是十万，32亿乘十万。320兆，这一弹指有320兆个微细的念头，每一个念头都有现象，每一个现象都有受想行识，它决定分不开。啊，一念的时间多短，是一弹指的320兆分之一，啊，现在我们科学是用秒做单位，啊，一秒钟，那我们一秒能弹多少次？啊，我相信一般人，年轻人体力好的，至少可以弹5次。如果弹5次乘5，1600兆，一秒钟，一秒钟。有1600兆个念头，每一个念头都产生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。啊，物质现象叫色相，精神现象受想行识，叫五蕴。啊，五蕴的生灭，五蕴是一切万法的基础。啊，也就是物质跟精神最小的单位，不能再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最小的单位。啊，它的频率，它存在的时间是一秒钟的 1600兆分之1秒，啊，也就是一秒钟，他这个生灭了有1600兆次。这佛经里头讲科学了，这真相啊，这叫实相啊，实相我们见不到啊。啊，今天科学家发现了局限性的，不是圆满的。佛真的是圆满的。啊，现在只知道物质现象。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物质再分，物质现象没有了。看到什么呢？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。啊，今天科学家才说明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物质是怎么回事情？是念头产生的幻想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命。哪个物质现象是自己不可得了？啊，证明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这是诸法实相。释迦牟尼佛在大般若经上说的。啊，这叫事实真相。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能提得起观照功夫。叫观照般若，实相般若是体，观照般若是用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一切法，你都能够认得清楚。它的体是什么？它的相是什么？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啊，方便般若使用。啊，观照般若就是心经上所说的，这是最好的一个代表。啊，为什么心经读的人很多？有人早晚扩诵，多念一遍。啊，经文里头有一句：“照见五蕴皆空。”度一切苦厄，这心经上说的，这对自己的大受用啊。那么我们今天佛教我们放下，为什么放不下？就是没有观照般若。你认为一切法是有，一切法是真的，所以你没放下。你没有照见，啊，如果真正能够见到一切法完全是1600兆分之1秒产生的幻象，你还会去执着它吗？你还想占有吗？你还会想去控制吗？没有了，这念头全没有了。 全没有了，你就是享受到实相般若，观照到实相般若，这是如来最高的境界啊，圆满的回归自性了，你才有这个境界。观照是自受用啊，后面方便般若是他受用，是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别人救苦，让别人了解事实真相，帮助他看破，帮助他放下。啊，这就属于教学。世尊49年讲经教学是方便般若，49年应用在生活上，他的工作就是讲经教学啊，处事待人接物表演做给我们看的，通通是方便般若。啊，般若波罗蜜，他的功德对自己是大觉，彻底的觉悟，大觉称之为佛陀。菩萨称觉，不能称大觉。啊，大觉是圆满的，菩萨的觉没有圆满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圆满？古德有所谓呀，烦恼好断。习气难除啊，这是真的。我们看这些圣人，大臣华严经上所说的七性菩萨，断证的功夫给阿罗汉相等，也就是见思烦恼断了，习气未断，啊，七性位，八性位的菩萨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，啊，那么九性位的菩萨，断尘沙烦恼，十地菩萨尘沙烦恼的习气断了，无明烦恼断了，超越十法界，生十宝庄严土，但是习气未断，见思的习气、尘沙的习气有办法断。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有办法断啊，没有办法断，那怎么办呢？就随他去吧，时间长了自然就断了。要多长的时间呢？一般经上讲3阿僧祇劫啊，在哪里断呢？在十八土， 这样让我们恍然大悟，十报图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啊？你比如说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，它的来处我们明白了。这个四圣法界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无明烦恼一断它就超越了啊。那么诸佛十报庄严图从哪来的？是无明烦恼习气变现出来的。习气断干净了，十报图不见了。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说十报图是例外的，没有说这句话，十报庄严图也包括在其中啊。那么十报图等觉菩萨将最后这一品无始无明习气断净，十报图是不见的，像做梦醒过来了。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？长极光净土。长极光永恒不变，纯真无妄，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，就像一片光明啊，光光护摄，十方如来证得常寂光，你自己证得常寂光，入他的光明融成一片，像我们这个房间这十几盏灯光一样，你点着一盏灯进来，光跟光融成一片啊，这个永恒不变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妄的，到这个境界才叫究竟圆满啊。华严经称为妙觉果位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都会很快进入常寂光啊，这是阿弥陀佛帮的大忙啊，我们一定要感恩阿弥陀佛啊！不是阿弥陀佛帮忙，我们没有办法，哪有那么容易？真的了啊！那么除了净土法门之外，我们对于这些境界都知道，经典做得的清楚，但是不要说别的吧，就是见惑试试看能不能办得到啊。见惑是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五种错误的见解断掉之后才能正取得还啊。这取得还之后再努力去断思惑啊，四果要很长，二果、三果、四果都是断四果啊，四果断干净的，证阿罗汉，超越六道轮回啊，四果的习气还没断啊，四果习气断了，就不叫阿罗汉，升级了。叫辟支佛不容易啊，单单出国就不容易证得了啊，证得出国这是小圣，真的小小圣，他真的是圣，他不是凡 为什么呢？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，绝不堕三恶道，有的人啊，而且决定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，这叫圣人啊，跟修世间禅定完全不一样啊！世间禅定修得再好，出不了六道啊。这些修小定的，这是出世间禅定啊，那个果报是大大不相同啊！表面上看起来，这小果。他们修的禅定还好像不如四禅八定，可是那个作用啊，是四禅八定根本不能相比啊！这就知道了出世间法之可贵也啊！功德是大局，是对自己，觉度他这是度别人，自觉觉他啊，自度度他，破愚痴啊！三毒烦恼的根是愚痴，这个时候把根拔掉了啊！六波罗蜜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一尘无有故，本实即不生。这个意思更深啊！尘是什么？是物质。啊，这个现代科学里头，他不讲尘，他讲基本粒子。佛法讲究尘。啊，所有一些物质都是由它组织起来啊，由基本粒子组成电子，由电子组成原子，原子组成分子啊，由分子组成了物质现象。万物所有一些物质现象分到最后在佛法里就是一个尘尘从哪里来的？识变的啊，这个要知道。那么佛法里面大乘教里面说尘，实际上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，一弹指有32亿8000里，念念成形，这个尘就是那个形。它有个形状啊，出现了形界又实啊，是这就告诉我，任何物质里面都有见闻觉知，都有受想行识啊，所以江本博士的水实验啊，证明了水这矿物，我们喝的水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懂得人的意思，他有受想行识，他有见闻觉知。那这说明了 精神世界跟物质世界是一回事，不是两回事。都是信心识别啊，明心见性的人现在哪里啊？无处不是，无时不是，你六根所接触到的全是啊，不但这些物质，虚空也是。为什么虚空也是？时间也是。百法明门论里面归纳事出世间一切法为一般类，里面有一类叫不相应行法。为什么叫不相应？它不是心法，它也不是心所法，它也不是色法，但是它有这么两东西，这个东西跟前面三个都有关系，但是不能属于哪一法，特别例一个不相应心法，时间空间都在里面，它总共有24个，里头有十分就是时间，方分就是空间，所以时间空间也是为时所变的，那也是心性所变的。现在哪里？无法不是啊！啊，可是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这一层，不简单了。这是诸法实相啊，那我们也算是开悟。这个开悟叫解悟，你凭什么解悟？听经典上所说，听佛菩萨所说，你明白了。可实际上你们在受用呢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还是受这些烦恼习气的控制，就没有。真正觉悟呢，觉悟烦恼没有，烦恼没有了，告诉诸位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进行，那得受用啊，得受用啊，这给你加个名称了，你不是凡人，你是什么？你是佛，你是化身大士，你得受用。得受用的人彻底放下了，他知道全是假的吗？所以对于一切法了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，不再执着，甚至到最后不再起心动念，得受用啊！啊，那么我们就晓得我们现在要修学的修什么，就是修这功夫。别的功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真功夫啊，放下。 为什么放下？不是真的。一定要记住，一切诸法空无所有。头一个讲身体，身体无所有。啊，常常想弥勒菩萨这个教诲，这个教诲是在讲的，他告诉我们宇宙的现象就跟电影电视一样，啊，在电影里面特别看得明显，啊，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画面，念念成形嘛，一个画面。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小区，这是电影的底片啊。我们知道说这幻灯片啊，每一个是一张，没有两张是相同的，张张不一样啊，没有两张相同，这个你一定要清楚啊。在放映机里面，镜头打开一张啊，这一张打在荧幕上，立刻把镜头关上，哎，又出一张，第二张。第二张不是第一张啊，镜头打开第二张出现了，再打开第三张，再打开第四张，再打开第五张，我们看到那个画面上是动的，其实它不动啊。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电影放映机一秒钟啊放24场，放这么放24场，24个画面一秒钟。弥勒菩萨告诉我，我们整个宇宙这个大幻灯啊，放的这个速度啊，是一秒钟1280兆张。这是有形的，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也像这样有形的，恐怕进虚空都装不下啊，它没有形状啊，道理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，没有一张是相同的啊，前面一张的画面没有到下面去，下面也没到前面去，张张都离，全是假的。你要是执着，你要想占有，你要想控制，你全错用了心了。能不能控制？决定不能。能不能占有？决定不能。所以弥勒菩萨讲啊，信时啊，心时极微细啊，不可制止啊，没有办法执着，没有办法保持。你看这个电影啊，我们看这个幻灯片，一秒钟24张你都不能制止，现在一秒钟居然是1280兆张，你怎么支持？那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以为非要控制不可，非要占有不可，一切据为己有，不知道是一场空。那这个事实真相呢，就在当下了，它没有时间，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 是人的一种幻觉啊，根本就没有啊，就是当下一念，而这一念时间非常短。是1280兆分之一秒，你们就下去啊！这事实真相那么佛经里面有这些东西，这个就属于科学，所以他这个这个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的科学，把整个宇宙是一回什么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不需要用科学仪器，不要借助外面的力量啊，自己的自信它有具足圆满的功能，它所现的万事万物大欣喜小微尘，也具足自信圆满的功能。那我们现在科学家讲能量啊，那微尘里面具足整个宇宙啊圆满的能量啊，你不能小看它。这是事实啊，所以你必须要把控制占有这些妄念，这妄念害了你啊，害了你搞六道轮回啊，害了你天天受苦啊，这个东西一放下你就得大自在，你智慧就开了，你在这个世间事事如意啊，跟我们前面讲的四种无碍啊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你真的把自己找到了啊。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你找到了，你回归到自信，你证得了究竟圆满，啊，这是大乘法。能大师讲的太简单，啊，太简单，它是圆满。我们初学的人。听不懂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，把明心见性讲清楚，讲得很明白，《大放广佛华严经》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五句话，这五句话一展开，就是《大放广佛华严》。大放广佛华严浓缩起来就这五句话，再跟诸位说，这五句话讲什么呢？讲我们自己回归到自信啊，我们才真的受用啊。但如果不回归自信的话，那我们还要搞六道，不知道搞到什么时候，没完没了，太辛苦。所以 教下，祖师大德传下，你一定要懂得回归自信啊，字字句句都回归自信，你就真的是为啊，你学到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了。